星月如钩，回忆我是恍如梦，从寻梦今何处求，人隔千里路悠悠，未曾 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听见我高潮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千晚星，亮过今晚月亮。 万水千山中环。世人妄要将看葫芦来下，曾想挚爱相伴，一路相依往返，谁知心醉朱颜，消逝烟雨间，凭谁忆